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雪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下面的时间咱们照例给大家带来一段资讯，来共同关注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组宏观经济数据，来关注一下七月份的 CPI 情况。昨天呢，统计局是解读了咱们国家七月份 CPI 和 PPI 的数据情况的。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其中呢，食品价格下降3.7%，降幅比上个月扩大2.0%，影响 CPI 下降约0.69%。在食品当中呢，猪肉价格下降了43.5%，降幅比上个月扩大7%。七月份受到原油、煤炭及相关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工业品的价格涨幅略有扩大，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9.0%，环比上涨0.5%。日前，央行在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指出，要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信贷规模，推动两高项目绿色转型升级，要牢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赁金融的支持力度。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大盘啊，沪深 A 股三大指数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分化，收盘的时候沪指上涨1.05%，收报3494.63点，深成指上涨0.77%，报收1491.44点，创业板指下跌0.98%，两市成交额再度突破了万亿大关，行业板块呢多数上涨，而像大家所熟悉的消费类啊，食品饮料板块大涨，酿酒、保险、家电这些板块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综合一下市场机构的分析认为，上周市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部分消费和价值蓝筹在经历了长时间将近小半年的大跌之后，终于出现了一定的企稳反弹的迹象，前期涨幅过大、预期过高、交易过度拥挤的赛道个股可能在中报公布期之后啊，存在一个短期补跌的风险，提示一下大家啊。但是呢，从整体上来看，咱们的 A 股市场是没有系统性风险的，短期的震荡未来会让咱们的科创板、创业板长牛会变得更加健康，投资者可以在震荡当中优化自己的持仓结构，逢低耐心吸纳那些相对价值比较高但是价格比较低的优质成长股。再来关注，昨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热爱黄金如我一般啊，关注到昨天金价、银价突然崩盘，现货黄金是一度跌破了1700美元每盎司，也是3月31号以来的一个第一次，最低是触及到了1677.9美元，最大跌幅达到了4.83%。那目前呢，跌幅是有所收窄，跌幅缩窄到了2.44%。那现货白银是一度触及到了22.195美元每盎司，跌幅是超过了8%。 在开盘之后呢，现货白银持续回升，跌幅也是有所收窄，收窄到跌幅2.88%。下面的时间咱们共同来关注一条北京的消息。来看昨天来自蚂蚁集团公布的消息，截止到8月9号的8点，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参保人数已经突破了100万。据介绍，北京普惠健康宝是一款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指导，由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监督的普惠型的商业健康保险，可以覆盖超过2000万北京基本医保在保人员。那从参保年龄上来看啊，70后、80后变成了主力军，参保占比达到了42.7%，参保人最大年龄跨度超过了100岁，年纪最小的参保人是出生42天的小婴儿，年龄最大的是参保人，是一位102岁的老奶奶。那作为官方指定投保平台之一呢，每天都会有很多居民是在支付宝上啊搜索这个北京普惠健康宝，非常方便，一键就可以为自己和家人投保。那另外啊，咱们节目之前也做过关于普惠健康宝的一些知识性的普及，在这儿呢，我依然想问问大家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不能把所有大家的这个疑问都解答，所以上周啊，这个我看在节目结束之后，依然有很多朋友在我的微博和曼宁的微博下面都在持续性的提问，比如说家里有老人，可能之前已经被确诊过一些重症，那我还能不能投保这款保险呢？今天也听听大家的意见，如果您觉得我们再需要做一期类似节目的解读的话，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我们正在开通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给我留言啊，让我看一下。如果提问很多，那么咱们就再找专业人士来给大家普及和再来梳理一下北京普惠健康宝适用的人群，以及如果您要出险之后怎么赔付的这个相关问题。来关注两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首先是来关注一下摩根大通。在8月6号晚间，摩根大通宣布，中国证监会已经对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摩根大通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受让5家内资股东所持股权，成为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唯一股东的事项已予备案。这也就意味着摩根大通证券将成为中国第一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那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最近在证监会的官网我们可以看到，日前渣打银行旗下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递交的证券公司设立审批已经获得证监会受理，拟设立券商目前暂时命名为渣打证券中国有限公司。那据介绍，作为一家老牌的国际银行，渣打是早在1858年就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分行。除了银行业务之外，其下属的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在18年斩获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至此，咱们的国内证券公司也是终于迎来了鲶鱼效应。最后再来关注两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网易云。前两天我们刚传出消息，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说过了，港交所的官方页面可以显示出呢，网易云音乐是已经通过了上市聆讯，美林中金还有瑞信是它的上市联席保荐人。但是呢，目前传出消息表示，网易云音乐将会推迟在香港上市。最后来关注一条电影的消息。最近的全国多地出现了新冠肺炎散发的病例，那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有多地的电影院啊宣布暂停营业或者是控制客流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举措。那根据多个影院的消息，经过中影和华影的共同商讨，决定暂停江苏、湖南、河南等多个涉及疫情地区的影院的密钥硬盘的供给。待当地的疫情好转之后，由院线审核无误，影院符合恢复营业标准的院线就可以在平台申请恢复营业。 那也受到本轮疫情的影响，今年暑期档的票房啊其实不太乐观。本来将于8月12号上映的电影《长津湖》被寄予厚望，但是来自院线的消息呢，目前《长津湖》还暂没有下发行通知，预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开启。另外，还有原本定于8月3号上映的张艺谋的新电影《狙击手》，也在公映前3天宣布撤档，同时还在取得了预期票房之后的这个《中国医生》，目前还没有传出要延长密钥的相关的消息。好了，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前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啊，我们会邀请一位嘉宾走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刚刚过去的奥运时间给大家留下了哪些深刻的记忆。其实今年啊，我想说作为中国观众，我们在看奥运会的时候真的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跟东京的时差实际上只有1个小时哈。我相信对于我们很多热爱体育运动，同时又为心心念念惦记着中国奥运健儿的观众朋友们来说，实属我们经历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夏天。那这个夏天当中，您在看奥运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让您啊难忘的印象深刻的那些事儿啊，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或者您在这个奥运会期间结束之后，有没有购买什么奥运冠军同款啊、奥运健儿同款啊，有这种行为的啊，也可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今天我们进入到后奥运时期，在奥运时间结束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总结和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奥运会，来关注一下大家都在聊天室说什么啊。土豆其实是地瓜说，那必须是关注体操个人全能的是吧，某一位日本运动员，这个感觉腿好长啊，是吧？大家应该都懂啊。然后以及8398说，我关注的就是乒乓球的各项比赛了，咱们的国球总会引起更多的关注。以及还有燕林说，我关注那个英国的那跳水王子戴利，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说这才华还不是说的人的跳水才华，是说的人织毛衣的才华啊。当然还有斯坦福桥说的这一条，他说苏炳添成为首位进入奥运会男子100米决赛的亚洲人，永远的神。还有朋友啊，还有很多人啊都在说，比如说这个龚丽娇作为大力女神，跟大家说梦想一定要有，万一实现了呢，有付出就会有回报。还有更多的朋友都在说，中国运动员争金夺银的关键时刻啊，那真是又紧张又兴奋。时尚2019说，00后夺冠走向颁奖台的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都可以登录我们北京听听 FM 的聊天室，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看看您在这个奥运时间当中最关心的那些时刻有哪些。那今天我们也请来了一位专业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啊，奥运会台前，我们作为观众，尤其是作为啊吹着空调可能吃着西瓜的这个观众，在看比赛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一起就是同此凉热，他们紧张，我们也就是手心里都是汗哈，看大家看得很热闹。但可能作为更资深的人士，我们关注到的是奥运会本身筹办啊，包括这个各个企业的赞助啊，一些商业权益的回馈啊。我相信可能专业人士会更关注到他的这个幕后都发生了哪些情况。大家作为我们财经节目的这个资深听众应该都知道，实际上奥运会也是世界上吸金能力最强的大 大 IP 之一了，基本上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不用说之一，我们都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在奥运会上这个花的钱啊，为他花的钱，我们为他花的钱都是不可小觑的，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些您不知道的事儿啊，看看都有哪些。今天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来自客体的创始合伙人陈点点，欢迎陈点点，你好。 好，各位财富行动力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先来说说刚才我们听众都说的特别的热闹，就是在这一次奥运会期间，大家关注到了很多奥运健儿，无论是有没有站上最高的领奖台，你比如说苏炳添，对吧，他都已经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亚洲人创造了不可小觑的成绩。那我知道其实在赛场上们，奥运健儿们，他们有自己的表现，但实际上在幕后也有很多人在为筹备跟运营这次比赛在做着很多很多的努力。我不知道作为您专业人士，在关注这次奥运会的时候都关注到了哪些？ 其实有很多方面啊，就是首先作为不管说专不专业吧，其实奥运会来说，对于一个每一个人他来说都是一个体育的盛宴。 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也是我看奥运会可能看的最多，比赛场次最多，那个时间最长的一届奥运会。这里头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像刚才徐老师您说的，它的时差问题，对吧，我们大早上起来就有比赛，然后到了睡觉前比赛结束了，等一整天咱们这个咱们活跃的这个时间里头呢，都有这个奥运会的比赛来穿插在你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对于咱们中国的观众来说 很方便。 对， 我有的时候早晨我老跟李凯开玩笑，另外一个同事，我老跟他开玩笑，我说我做早间节目我起得特别早，但是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这次我基本上早上七点起床吧，定了闹钟，人家跑马拉松都已经跑完了， 南跑完快跑完了因为太热了嘛，就得大早上起来， 对，四点多就开始了。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想提的，就是为什么能看到这么多的奥运会，其实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传播的这个形式发生了改变有关系。就过往的话，我们如果说从传统的电视媒体的来看的话，因为电视它的这个媒体的这个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在所有的电视频道里头都能够看到不同的奥运项目的比赛，就同一时间可能还发生不同的比赛嘛。所以说像我们那天有一天咱们四十多分钟拿了那个五块金牌那一天 啊， 其实 离奥运会结束没几天了的那一天哈。 对，然后就像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的流媒体，我们的短视频在进入了这个时代以后，我们可以迅速的切换到不同的奥运的赛场，然后的话能够对不同的奥运内容都有很高效的一个触达和用户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够看这么一届比较饱满的奥运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哎，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得特别好，就是很饱满。就是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现在啊，大家只要打开短视频的各个平台，无论是什么抖音、快手、腾讯，还是小红书类似是微博这种社交平台，基本上之前一小时奥运健儿们有什么样的表现你马上就知道了。还不仅是咱们国家的，就比如说戴笠织毛衣，这个我已经在无数平台上看到了啊，就非常非常的饱满，就大家接受这个信息基本上是没有信息差的，没有时间差的。那这其中不得不要说咱们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内容创作者方面的一个就是从业人员的一个更多的一个缘故吧。 没错， 我知道陈点点其实也是其中之一啊，也是体育内容的输出者其中之一啊。那除了这些你关注到的这些内容之外，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可能作为普通观众我们没有看到的那些事儿？比如说今年奥运会真的就是说实话太特殊了，首先就是延期一年举办，其次对于东道主日本来说也确实是背负着很大的压力，首先收入上的一个压力，没有观众了。 对， 其实对于东道主跟运动员们来说都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儿啊，当然可能东道主觉得更遗憾就是少收了多少票这个门票。那其中是不是很多企业也会觉得有点遗憾，就是因为本来如果你观众更多的话，我能获得的商业权益是更多的。比如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有这样的一个就我这也算职业习惯吧，我在看运动员的时候我会看一下他们衣服上的那个赞助商。 对， 今年有我们很多国产品牌啊，其实还真的是我觉得在国际赛事上能获得了很多的关注。 是， 除了我们中国奥运健儿身上穿的，我看有耐克，有李宁， 对， 有安踏， 对， 我还看到很多国家穿的是匹克的运动服， 没错， 就类似的这些权益，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 其实这个是我们每一届奥运会都会提到的，就是 赞助商， 然后的话，首先先从更最大的维度来说吧， 嗯， 咱们这个国际奥委会 IOC 都会有14个这个全球合作伙伴， 嗯， 然后我们叫 TOPS。然后这些合作伙伴其实在每一届的奥运会里头它是最大的一个露出的场景， 嗯，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奥运会是在转播机位里头它是不让放任何的广告板的，为了保持这个五环的纯净， 嗯， 所以说其实很多的这些顶级赞助商的品牌的露出它基于的是现场，它在转播机位外它有很多的广告板，它有很多产品的露出，它有很多可以有很多的展位来去展示它最新的科技和产品， 嗯， 以这样一个形式来去行使它作为一个赞助商的一个激活的权益， 是最大的广告了， 对，最大的广告了。但是由于控场的关系， 嗯， 很多赞助商没有办法去做这么好的一个露出，嗯，因为他们第一是要面对的是奥运村的这些运动员， 对， 第二还是要面对这个原本是这个数以百万计的这个观众和旅游者在东京在日本， 对， 所以其实对于他们来说其实很可惜，就是失去了就是从刚才说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饱满的奥运的那种，但对于赞助商来说可能是一个不饱满的一个 相当不饱满 一个夏季奥运会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是比较可惜的。包括您刚才说的很多中国的一些运动的品牌，其实他们是相当于是走了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去借助于奥运会来去做它的品牌的露出和激活，不管说是赞助这个运动队，还是说赞助那个某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这个奥委会，然后来去比如说它的颁奖服它的运动服可能都是打了我们这个民族品牌的 logo 了， 对， 就这个露出是非常非常的正当和积极的， 对， 所以说我们其实当然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很早就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布局了，包括其实5年前的里约，咱们那个361度的是这个整个里约的官方的这个奥组委的一个赞助商，就是我们所有的裁判员啊这个志愿者的衣服呀，都是他们来提供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但是与此同时也是因为这届奥运会在之前大家的预期不会特别高，说实话从行业的角度来说，可能觉得这届奥运会能够顺利办完 就不错了， 就以着这样的心态来去筹备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营销的策略，所以整体看来的话品牌上在奥运的营销，我就从国内的角度来说啊，其实比较可惜很多地方没有抓住，因为今年包括我们自己咱们的这个国家这个整个的运动的成绩非常的好，也是很争气，所以说大家也是因为成绩好，然后奥运的关注度比预想的 比原来预期的 要高很多，所以说对于品牌来说它其实很多就说白了就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和一些铺垫布局，所以说整个的在营销策略方面呢其实是有一些缺失， 就是确实是我在之前跟陈点点聊这些选题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国内哪个品牌在这一次的奥运会过程当中做的营销让我印象深刻的呢？就刚才我问的大家大家也是说，可能大家对更多的就是奥运健儿本身会很感兴趣。你看刚才无论是说的这个8216说刘诗雯带伤上阵失败之后就是混双拿了银牌嘛，然后一边流泪一边跟大家说实在是抱歉哈，可能自己没有发挥好等等，就大家会对奥运健儿本身关注程度要高于我们一直说的企业营销品牌的露出等等这些关注度。 没错， 今年好像就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都是来自于自来水，就是比如说这个第一枚金牌杨倩的这个小发卡很火啊，对吧，然后还有其次就是关于吕小军，大家是在挖掘吕小军的时候才发现，他原来已经是这个举重相关品牌的一个代言人了。 对， 就是但是这个运动又很小众， 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营销 方面的成功案例。但是在这儿呢，我又就使劲想到了一个，可能是就算是矮子里拔将军啊，在苏炳添跑进男子一百米决赛之后，一汽好像对他有一个商业性的赞助哈。我不知道这个从我们普通听众来讲，我们怎么理解这样的一个企业营销的行为呢？您怎么看？ 其实这个也很多，其实在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其实国外就是这种品牌，就是如果说你获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品牌让你送你什么样的东西，就这个特别多。其实我包括像以前可能没有像车这么贵啊，但是可能我记得是之前有一个酒店还是一个度假山庄，就是一个国外的运动员拿了金牌以后呢，他说就是你终身免费以后来我这个度假的酒店和他这个旗下的品牌。像这种其实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规一些，但是基于这样的常规，其实你也得前期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 你至少得知道哪个运动员有可能拿金牌吧， 对，你有可能拿金牌，然后的话你的相应的一些宣传，包括你的海报，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我们说体育营销能够有效触达用户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品牌的形象和运动员本身他有一个积极的情感的连接， 对， 就这个东西其实是需要去琢磨一下的，两个，一个品牌，一个运动员，和运动员在赛场上的表现，他怎么样有一个重合的地方， 对， 然后去放大这个重合度和这个契合度，然后才能有相应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效应。因为您知道，其实现在在这样的媒体环境来说，做这样一种营销其实是也有一定风险的啊，很容易被，如果说你做的不好，比较生硬的话。 哎，大家现在都可聪明了，你这个、你这个生搬硬套的那种，硬套硬蹭热点的那种，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一眼然后就觉得就特别，一下就带节奏就给带了，就往那个这个消极的方面来走了。 对对，大家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各路品牌 PR 你们有什么套路吗？马上就清楚了，非常清楚。 对， 现在的消费者真是非常聪明啊！你看，其实我们现在聊天室大家非常活跃，就是针对这一次奥运会的一些感受啊。我发现大家不只是在关注咱们中国的奥运健儿们，同时还有一些国外的运动员，比如说刚才白猫黑猫说的这条，他说你看那个女子的跳高冠军霍尔金娜，她实际上在这一波的奥运会当中也收获了很多咱们国内观众的好感。其实也不只是她了，比如说今年的像基普乔格，这个我们反正跑步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乔大爷，这个是真是永远的神啊。还有比如说跳高这一回出现了双冠军，对吧？ 对， 这个撑杆跳当中出现了双冠军，他们在挑战人类极限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忘了，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忘了运动员是有国界的，我们只是在为了人类更高的极限去冲击他们的那个目标。我觉得那一刻可能奥林匹克这个精神才能更深刻的传递到每一个观众的心中。那又要说到我们亚洲观众，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真的特别特别的占优势啊。再说回来，我们这一届是一场非常特别的奥运会，那有没有在您心中留下特别深刻印象，就是本身大家可能是按照常规运动会去准备自己的营销，去准备自己的各种运营方案的，但是为了应对今年这次特别特殊的奥运会，做了哪些比较成功的转型，让你觉得很有印象的，有吗？ 其实有的，简单的其实来说，不知道能不能说啊，就有一个这个刚才说的一个全球合作伙伴，一个品牌跟奥运会，因为它打的主要是共享经济和这个旅游这么一个概念。然后其实 我猜猜爱彼迎吗？ 对， 可以聊，可以聊， 可以聊哈， 可以聊。 然后因为其实很基础的，就是说它其实最早是应该是。第一，他帮助奥委会通过共享经济这个概念去盘活很多闲置的资源，然后以减轻这个作为东道主的一个承办奥运的一个到时候迎接那个游客运动员的这么一个压力，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从这个奥林匹克长期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 对，另外大家其实也都知道，就是日本由于国土面积的问题，它其实民宿啊，包括它那个就是我们说那个床的那个规格，它相对来说 比较小 对， 对，它包括它的出租车都专门为这次奥运会找了很多那种大尺寸的出租车，但 都没用上， 是都没用上，所以这个就很可惜。 对， 所以像这样的品牌，其实它就只能转到线上， 嗯 啊，只能这样，因为它旅游没有了嘛， 对， 旅游没有转到线上，那就它会 做 很多的，它会做就是一些，因为它最早有一个叫做体验的一个项目和产品，就是说让这些奥运冠军能够给大家，其实类似于咱们的这个直播啊什么，就给大家讲一些比如说健身运动的一些方式，正确的方式方法，对，然后或者说分享一些我在运动怎么克服伤病啊，怎么去，或者说平时这些我的日常的一些饮食啊，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要怎么做一些健康的一些料理，一些饭菜啊，类似这种生活方式的东西，让这个奥运冠军其实跟普通人的连接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所以他然后用线上这么样一个方式，然后来去怎么说呢，来去传递这个奥林匹克的一种理念，和这些奥林匹克的选手他的如何成为一名奥林匹克选手的这个过程，能够更加透明，更加的这个呈现在用户的这个用户端。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东西，虽然说旅游它没有办法去很好的重启，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很好的去传递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么一个精神。 嗯，我觉得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对于这一次的企业营销来说应该是他们要抓住的一个特别基本的一个点哈。 没错， 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今年的这次奥运会实在是这个，如果将来再过几十年再回看的话，应该都还是认为它是一次非常特殊的奥运会。 对，我觉得可能在现代奥林匹克史上这会是最特殊的一届奥运会。 对，因为它不只是说因为延期而变得特殊，它就是在人类共同遭遇了疾病的时候还能把体育精神能够传递下去，我觉得这个是给每一个人带来的一种心灵上的震动吧。我在看这一次大家关于奥运会的一个感受的时候，无论是来自社交平台还是来自周围朋友的聊天哈，我发现这一次的奥林匹克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深刻的变化，就是大家的审美发生了改变。我不知道这个陈甸甸你有没有感受啊，就我周围就包括咱们节目吧，就拿咱们节目来说，之前我们聊过很多次关于那个 BM 风，这个就我相信做营销的人肯定都知道啊，就是 Brandy Melville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舶来品的一个品牌，因为自己的衣服、上衣、裙子都是小女孩穿的啊，她是均码，所以呢就是让很多女孩子在有一段时间认为能穿进去那个均码的裙子才是身材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在这一次奥运会之后，我看很多博主都在说奥运健儿们纠正了我的审美观，阳光的、健康的、有速度感和有健美的感觉、很舒展的那些运动线条的，才是人类应该追求的最高级别的审美。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很多你们在做内容营销上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就是这种思路因为这次奥运会被大家接纳到了。 其实这样的首先啦，最早了，其实奥林匹克一直是在传递这样的观点的。其实从最早开始，甚至从这个古代奥林匹克、希腊的那些运动的这种古典神话里头的这些运动的人物，其实你就看他的肌肉的线条，其实看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个是人体最美的地方。 对。 然后呢，就现在奥林匹克，我们包括为什么我们看到其实现代的奥林匹克的运动项目有一些，包括现代五项。包括击剑这样的非常古典的项目，它一直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啊，其实就是因为它代表了很多就是这方面的东西，就是运动阳光的身体的这个身体之美是最纯粹和自然的。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的它传递了这样的价值观，然后呢我们在因为经历了奥运会了以后，我们吸收到这样的价值观，然后的话这样的价值观逐渐的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对， 可能以前我们对于我们有这样的价值观可能我们是比较小的一部分，但因为一届奥运会这样的 变成一个普世的一个， 就是它感染到了每一个观众，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尤其是在现在这种全球很艰难的时刻，大家最受鼓舞的地方。 没错， 所以从奥运会之后，可能我们更多的每个人想的是，我们未必能像奥运健儿一样，能够有机会站到最高的赛场上去代表国家。有这样的一场荣誉之战，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备受鼓舞的是，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体至少是调理好， 没错， 对吧？ 没错， 或者说要锻炼好，以一个更健康的这个体态，生存下来。尤其是在就这两个月，我们这个疫情又开始反扑，大家又要提这个提高抵抗力。我发现现在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很多，无论是以养生还是运动健康这种内容，其实非常非常多。那其实从我们的国家政策方面也开始逐渐出台很多很多的政策，去让全民走入健康这样的一个大的环境当中。其实作为从业者，我相信你也应该就是捕捉到了很多这种政策的信号吧。 对，其实您看，就是从很有意思啊，就是上一周这个咱们金牌拿了最多的那一天，正好那天下午这个 8月4号， 对，8月4号，国务院下发了这个之后的这个全民的健身这个计划，这样的东西其实从2014年的46号文件开始，陆续的会有很多的，包括这个健身的，包括健康中国的，包括这个很多个，甚至跟冬季运动相关的很多的这个政策，会出台指导性的方案。这个东西我觉得从大的层面来说是非常好的。整个国家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全民的这个参与运动的人口是需要逐渐的去增加， 健身热情也特别高嘛。我前两天去逛了一下天坛公园跟龙潭湖公园，我发现大爷们真的太厉害了，尤其是就是男团打乒乓球赛的那一天，我那天正好去了一下龙潭湖，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南二环那一带本来这个运动氛围就很浓厚，你知道吧？我就发现哇，大爷们打球跟就那个技术水平，反正我是跟不上，就看都有点看不过来， 望球兴叹着呢， 真的是。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感受了， 没错， 对吧？ 没错。 您能不能从就是您从业者的角度跟我们大家说一说，未来可能就是无论是比如说大家可以参与的健身项目的种类，以及在北京市，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北京你要想去找一个运动场地并不难， 不难不难， 但是可能会稍微有点贵。就现在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种政策上的扶持，就未来这个环境还可能会变得更好吗？它怎么变得更好的？可以跟我们说说。 我觉得其实主要的第一点还是说场地和这个相对来说一些运动的设施，就这个其实国家是一直在去鼓励第一是鼓励咱们这个在体育事业建设上更多的这个地方的政府能够去多建这些这个相当于是公益性的这个公众性的一些很多的这个场所场地，体育公园啊什么，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我们的14-15的体育方面的规划里头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一些指导性的意见，所以在之后我觉得其实大家不太用担心自己的身边没有的运动场地，或者说没有便宜的实惠的运动场地，我觉得肯定是会有的。就这个是 至少是未来我们努力的方向吧。 对，这个肯定是往一个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方向来去发展，所以这个一方面是 OK 的。第二方面其实比较重要的是说，我们到底想运动，比如说我们想去咱们就想去滑雪，很多人就不会。 对， 那这个 他需要有教练， 对，他的教练，他的我们说的这个在体育领域上我们叫做这个社会体育的这个一个辅导员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指导员，体育指导员的这么一个角色，其实之前比较稀缺。那其实国家 就这个人才梯度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小众，因为如果不是咱们去申办了冬季奥运会，可能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我能玩这个， 对 吧？对，都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这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不需要太多的专业性的指导，因为其实我们其实很大部分都是从零开始的一些 小白 、那其实就很有一些基础的东西呢，其实我们是应该向别的一些体育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来学习。我们需要的是一些社会性的资源，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志愿者，我会，然后我能够有相关的协会来去管理我，然后我变成这个志愿者来去指导一些不会的人，通过互相的这个社会的力量来去 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逐渐需要去，如果我们想扩大我们的体育人口，如果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运动，怎么样去参与一项对自己身心有健康的活动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需要打通的这么一个环节。 哎，我觉得陈点点刚才说的这个特别好，就是其实我们周围有很多有运动能力和运动知识的人， 没错、嗯、 如何把这一部分人运用好，不一定是商业化运作， 不一定是商业化，其实很多地方就是我们基于我们的社区， 嗯， 我们基于我们的街道， 嗯 啊、我们可以就是逐渐的去盘活这样的资源、嗯、让大家比如说这个父辈母这个或者说爷爷辈他有一些可以带着小朋友一块的， 嗯， 然后呢这样的逐渐的就一代一代的话，这样的我们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第一是传承嘛，第二就是说整个社区的关系啊什么也会因为这样的一种连接然后变得更加的和谐，我觉得 哎，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就是应该有这种大家帮助大家的氛围，其实对于体育来说这种氛围是最最最重要的。 对， 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有龙潭湖公园那个大爷们他们的这个乒乓球打得这么好，旁边鼓掌的观众们也都特别也都特别专业你知道吗、 嗯、 还有就是有一个明显就是应该比我爸爸岁数还要大的一个大爷，人家就在那儿做那个双杠，那儿做那个引体向上做了十个、嗯、那后背的那个小圣诞树的那个肌肉群，哇我看着真的是太羡慕了，就特别希望那大爷哪天能指导我、嗯、 对呀、啊、 所以我觉得这种大家帮助大家的资源盘活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更唾手可得一些、啊、 没错。 说到最后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奥运赛事的观众来讲，就是给大家一个特别朴实共同的祝愿，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备受鼓舞，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健康啊。 对， 非常感谢陈点点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聊到这儿了，能够看得出来咱们现在的聊天室的听众朋友们还意犹未尽的，但一聊起这个来大家应该都很有话题和很有共鸣啊。另外我看很多听众也在说关于这个普惠健康宝，希望我们能再做一次节目，没问题，收到大家的这个指示了，我去安排一下，然后争取这一周咱们再来做一次关于普惠健康宝的相关内容的介绍，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现代社会当中获得更好的无论是医疗资源还是运动资源，都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的啊。好了，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要结束了。如果您要回听的话，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查找财富新动力，可以回听和下载。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